第56集，王文安惊恐地瞪大眼睛，汤月言下意识地看向沈直，发现对方正愣在原地，好像根本没反应过来。雪岩对这个称呼似乎毫不陌生，仿佛已经听对方叫过无数次，他脸上笑意更深，表情有点无奈。 这才几点啊，你怎么又喝多了？ 他说着拎起相机包，一边聊电话一边转头朝汤云岩挥挥手以作告别，绕过工作台往大门走。偷偷站在架子上扑棱一下翅膀，尖锐地叫， 阿公阿公，慢走慢走，有空出来有空出来。 许岩把相机放回办公室，手机没离耳，不断地应着对面那个酒鬼黏黏糊糊的话。 上热搜了，你知道吗？说我抽烟，哎，抽烟怎么了？我他妈在自家阳台上抽的。 嗯，看见了，你拍的挺好看的。 那是，哎，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呢？想你了，老公。 你清醒点儿，林总要是知道你天天这么喊我，我迟早被他爱上。 谁知道他在外面有多少个姘头？我喊你几句老公怎么了？ 许岩拿他没办法，只能无可奈何地笑。世上总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儿，正如他没有料到自己隔壁门那个美艳的花店老板娘会成为今天的大热女星。雨雪是电影学院毕业，据说也曾怀揣着勇闯娱乐圈的演员梦，还演过几部扑街网剧，结果在某次聚会上因为拒绝油腻投资方的咸猪手而掀翻了桌子，导致事业夭折，他就此死了当演员的心，干脆开花店去了。2年多前，莫登娱乐的老板林衍进了那间花店，对光着脚躺在椅子上酥胸半露正在吹泡泡糖的雨雪一见钟情。林公子是个实在人，在追求期间就替雨雪接了个古偶的女二，直接把剧本送到她家。雨雪也不是什么小白花，有人脉有资源的高富帅谁不要谁傻逼，从女二到女主，从古偶到都市剧，雨雪凭借着林衍的力捧和世美行凶的清奇画风，愣是在圈里杀出条血路，跻身成了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星。 你的人生啊，简直就像是爽文。 在巴黎秀场见到被摄像环绕的雨雪时，许岩是这么评价她的。 只看过剧本，没看过小说，爽文是什么？很爽的文吗？那不是黄文吗？哦，林衍在床上确实挺行的，我是有省的。 这种话你千万别在外面说啊。 当然，我又不傻，不然能混到现在？ 雨雪勾勾她的下巴，笑得风情万种。 说吧，打给我干嘛？ 下星期那个什么什么慈善晚会，你会来吗？ 会，要给艺人拍后场照。我下班了，马上要开车，没什么事就先挂了啊，你少喝点。知不知道？ 好哦，老公拜拜，么么。 雨雪隔着电话跟他啵啵两声，夸擦挂断。雪岩打开微信，找到雨雪的助理。 千万看好雨雪，否则明天又要热搜见了。 我会努力的。 许岩喜欢把车停在公司门口，出入方便。今天是几怀生日，难得大家都回国了，在同一个城市，于是商量着去几怀家吃顿晚饭。陆森也会到，其实是许岩的主意，他觉得几怀和陆森好歹是互相见过几面的人，大家年纪差不了多少，聊得来就一起聚聚，至于还存了什么别的心思，许岩自己都说不清。 你生日要不要请陆森啊？ 行，我联系他。 确实， 过生日这种事就该你自己开口，考虑得很周到。你有他微信吗？我推给你。 有。 不错，应该是之前在巴黎那次加的吧。 一边看手机一边下了台阶，许岩摸出钥匙正要解锁，就听见有人叫他。 许岩。 很久没被这个声音叫过名字了，许岩抬头看着几步之外站在车旁的沈直。 有事？ 夏天太阳落山晚，天空还是亮的，热风一阵阵。沈直站在风里，穿着那么考究的西裤和衬衫，但许岩觉得他似乎颓废极了，脸上都看不见血色。 刚刚给你打电话的。 沈直的喉结动了动，停顿了一下才继续问， 是谁？ 他知道自己是没有立场问这个问题的，他比谁都清楚，可他就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一秒都等不了，只有许岩能给他答案。许岩在意识到沈直的问题意图时，挺嘲讽地笑了一声。 几年不见，怎么上来就问隐私啊？ 他抬手按键解车锁，朝前走。 我没有义务跟一个外人汇报私事。 许岩， 沈直伸手拦住他，有很多话想说，可不知道怎么开头。许岩那句外人就够让他破防。沈直看着他，声音里都听见不稳的气音。 你谈恋爱了吗？ 既然问得这么直白了，许岩抬眼和他对视，似笑非笑。 怎么，我就不配有一段正常健康的感情了？ 他把正常健康这四个字咬得有点重，像是刻意提醒沈直他们之间那段过往有多扭曲不堪。许岩不想把旧事翻出来明讲，没意思，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往前走了那么远，没理由频频回看，也不可能回看，看了就累。沈直的眼睛一瞬间变得很红，就那么看着许岩。他等了三年，不敢打扰，不敢靠近，用工作填满自己，像仪器一样不间断运行，避免任何有可能酝酿情绪的空暇。得知许岩回国日期的那刻，他觉得自己的心重新跳起来了，却没想过会被这样当头棒喝。他还什么都没来得及说，什么都没来得及做，许岩的一句话就否决了所有的余地。风从他们之间穿过，两人面对面站着，看起来近，其实和这三年隔着大洋的距离依然差不多。许岩别开眼，绕过沈直走到车边，拉开车门上车。车开过沈直身边的时候，许岩看了他一眼，好狼狈。他看见他那样的表情，许岩心里没有任何痛快。刺痛沈直的同时，他也在自我伤害。那段感情从始至终就是一把双刃剑，他们靠得越近，真相撕开时，双方的伤口也就越深，而许岩是失血量更大的那个。不过也都是过去了。到几怀家时，许年和陆森已经在了。几怀在洗菜，许岩围上围裙，这里就他一个人做饭，好吃点。 哦，我还有几个朋友，晚点到。 我认识吗？ 应该不认识吧。 许岩点点头，那就只做两菜一汤，其他的都靠叫外卖解决。许岩盯着锅发呆的时候，陆森来了厨房，从身后捏捏他的肩。 这段时间怎么样？ 还行。 真的还行。 他拍景那几年，攀岩、爬山、钻树林，风里雨里大雪里，真要比起来，现在室内的快节奏倒显得更轻松。 看你心不在焉的，以为你累傻了。有充电器吗？我忘带了。房间里，我去拿。 许岩拿筷子夹了块肉，边转身边对陆森说： 你尝一下去。啊？ 他杵在那里收了声，陆森早没人影了，估计跟几怀去房间里拿充电器了。许年还在阳台上打电话，忙着公司的事儿。许岩沉默几秒，自己把那块肉吃了。